FM92 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10点整。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你在听我，我也在听你。FM92宁波综合广播，关心你的关心，倾听每一个你。 我是一棵树，一棵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树。我时如盘球卧龙，时又旖旎丛峰。我见证历史，是回忆，是乡愁。我展望未来，是梦想，是希望。我是你们无言的朋友，我就是一棵树，锦绣永成。让我们共同守护古树、大树。 老同学们，今天聚会给大伙带了燕之屋晚宴。 老李，要论养生还得是你，燕之屋大品牌，浓浓一碗营养足。燕之屋24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享半价品鉴。燕之屋， 老公老公，你听说了吗？中国蓝电信电视有会员福利群啦。 哦，都有哪些福利啊？ 发现金红包，送电影票、水果券，每周四都直播抽福袋送礼品。 听说还有免费亲子活动，可以带孩子去体验。 买大会员还有超低折扣价，福利太多了。 对对对，赶紧上中国蓝电信电视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竞赞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92快评。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关注本期92快评。先请关注评论员王学庆的一则评论：两字跳水救人，的哥谢绝捐款，这样的大义应被呵护。的哥蔡莫斯两字跳水救人，事迹传开后，很多爱心人士表示要向其捐款。一名姓钟的医生更是直接往其妻子的支付宝里打了2000元。但是蔡莫斯夫妻俩表示感谢网友的鼓励，政府部门和爱心单位的支持已经足够了，不接受个人捐款。宁波素有爱心城市之称，蔡莫斯的事迹被报道后，想必会激起一波捐款热潮。何况他因急性肾衰竭和脑颅损伤正接受透析等治疗，急需用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蔡师傅夫妇竟然做出了不接受个人捐款的决定，期间蕴含的大义丝毫不逊于救人壮举。这也让我们看到，蔡莫斯之所以能做出两次救人的英雄行为，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的道德根基。鉴于其救人壮举和住院处境，蔡莫斯完全可以问心无愧接受个人捐款。其之所以拒绝，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心迹。他救人发乎人的本性，出于人之为人的良知和道义，并非冲着名和利而去。也正因此，其义举越发纯粹和高尚，更加令人感动。既然蔡莫斯夫妇做出了决定，且以为热心人士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不要再通过微信和支付宝等方式向其捐款，以维护其舍己救人的初心。无疑，蔡莫斯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及其不接受个人捐款的高风亮节都值得我们学习。生命至高无上，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时刻，我们都应挺身而出，果断出手，且不带丝毫功利目的。好，听众朋友，下面呢再来关注评论员思平的一则评论：又见司机停车扶老人过马路，让人感动也让人反思。10月23号11时许，海曙区正明路和仓桥街路口，一 一位老人推着装有物品的轮椅颤颤巍巍地过马路，老人走得很慢，以至于绿灯结束时连马路的一半都没有过去。一位车主见状立刻停车上前搀扶，众多车辆也是纷纷停车让行。事情非常感人，但笔者以为这既是感人的一幕，也是惊险的一幕，值得点赞也值得反思。颤颤巍巍的老人何以独自上街，这毕竟有风险，可能影响交通，给他人添乱。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大爱应当弘扬，行动不便的老人独自上街的现象则希望少有不再有。老人要知老，老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例外，既不能惧老消极地面对生活，也要知老扶老，避免做力不从心之举，知老是明智之举。子女要知老，知道老人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希望什么。对于健康保质期尚未过期的老人，子女要支持他们提高养老自主度。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则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避免他们带着风险上街。知老才是敬老孝老。社会要知老，提高适老化程度，让老人能在家门口享受周到贴心的服务。像余姚三期市镇幸福村的贴戈壁服务，让行动不便的老人无需独自上街，多一些这样的服务，这也是大爱。帮助老人敬老爱老，这样的精神值得大力弘扬，减少老人出行风险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好，听众朋友，感谢关注本期九二快评。本次节目由吴福明编审，王静编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传播医学常识，关爱生命健康，精准推荐诊疗团队，让百姓就医不走弯路。诚邀各大医院名医走进直播室，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FM 九二上午十点，名医来了，周月编辑主持，欢迎收听。 好，欢迎您收听周月带来的名医来了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 FM92.0， 这里是宁波新闻综合广播。我们要打造的就是一档您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医学科普节目。我们今天想跟您说啊，只要您把这件事儿做好，你就能够早点发现这种肿瘤。好的，我们先来介绍走进直播室的两位专家。 今日嘉宾陈平，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胃肠外科主任，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外科学分会副主委，浙江省医师协会肿瘤 MDT 专委会副主委，浙江省医师协会肿瘤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浙江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委，浙江省医学会肿瘤营养和治疗学分会常委，宁波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委。 好，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来自国科大华美医院，也就是宁波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陈平。陈主任您好。 曾老师好。 陈主任，这次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恭喜您，现在您已经是宁波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的主委了。 谢谢谢谢。 我们这个肿瘤学分会胃肠外科，那就是基本上天天跟胃癌打交道的了。 对， 现在病房里还住着胃癌病人吗？ 我们病房主要的还是胃癌病人。 哦，好，待会儿再听您说。好，第二位专家， 今日嘉宾叶华，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外科学硕士，宁波市医学会肿瘤分会胃癌学组委员，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兼秘书，宁波市卫生健康青年技术骨干，擅长胃肠肿瘤和间质瘤、疝、肝胆胰腺等外科疾病以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以及消化道早期肿瘤的内镜诊断和微创治疗。周二上午，胃肠疝外科专家门诊。 好，第二位专家，这是来自国科大华美医院，也就是宁波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叶华。叶主任您好。 哎，周老师好。 您还是宁波市卫生健康青年技术骨干， 陈主任，也就是说是一个年轻才俊了。 对对对。 啊，我们现在像叶华主任这样，就是四十岁左右这些年轻的医生专家，真的是优秀又能干，是吧？ 对，他们大多数都是硕士生毕业的，研究生毕业的。 对。起点很高， 很高， 然后又有您这样的资深的专家带着他们，所以每一步一个脚印都是走得非常的坚实的。好，欢迎两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说说啊，两位都是胃肠外科呢，说到肿瘤就是胃癌了。两位专家看了新闻吧？昨天晚上我们的邻国日本又遭遇了强地震了。 对， 说到胃癌，日本的胃癌发生率高吗？ 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全球里像比较高的是我们东南亚地区，像我们周边的韩国啊、蒙古啊、日本啊、中国还在排的第四位。 我还以为中国跟很多疾病一样，发生率是全球第一， 但是量是最多的，因为人口基数大嘛。 对， 我们一般的胃癌病人，全球的一般胃癌病人在我们国家，死亡率一般差不多也在我们个地方。 也就是东亚，我们这个胃癌发生率是很 高 的，像日本、韩国，韩国是第一，是吧？ 韩国排的第一， 为什么呀？ 韩国因为可能啊，我想想，这个因为他们这个相对说比较天气比较寒冷， 对， 他们这个生活习惯的话，他们都喜欢吃泡菜， 对， 是吧？这个泡菜的话，我们都讲盐的成分比较高，另外呢，亚硝胺的成分比较高， 对， 新鲜的蔬菜呢，他们这个相对来说的韩国人来说还是比较珍贵的，比较少，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发病率自然而然就是比较高了， 那日本是同样的原因，类似的原因， 也是这个原因， 那 么但是我们做的全球的像做的胃癌做的最好的就是日本，韩国，尤其是日本，我们国内的指南，包括美国的指南，都是参考他们的， 都是日本人先定的，我们参考他们的。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说，像日本的胃癌发生率是很高的，但是他们的治愈率也是很高， 应该全球是排在第一位的。 全球第一。他们的治愈率有多少？ 他们在胃癌里现在应该说80%的病人还是能够，就说。治愈率五年生存率80%以上， 那真的是相当高啊！ 对对对， 一个肿瘤治愈率能有80%， 我们讲五年生存率、 五年生存率啊， 对对， 80%。那中国的治愈率五年生存率呢？ 我们过去像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呢，那是比较低的，20%。经过我们十几年的努力以后呢，现在还在40%左右，但是跟日本比较起来还是差一倍左右。 日本胃癌治愈率80%，中国却只有30%，差距到底在哪里？ 80%、30%、40%，您刚刚说经过我们这么多这个专家向你们一起努力，现在我们中国的胃癌治愈率有接近40%， 接近就 80%、40%，差距依旧很大。这个差距究竟体现在哪里？ 只要是我们早癌的病人太少。 早 癌 的 病 人太少 、在我们国内里下，这个瘤肿里下，像我们胃癌里下，取其细分一下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早癌是占15%左右。 我明白了，咱们中国人啊，就是体会最深的就是说，一到医院一查都是 中 晚期，早癌的病人太少了，只有15%， 15%左右。 陈主任还有叶主任，你们现在病房住的胃癌病人，我们分析一下，真的大多还是中晚期吗？ 那肯定的。 哎呦， 近早期为主。 嗯， 一般来说呢，现在呢，当时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了，科普的知识也丰富了。 你看，多听我们的节目， 对 啊，都知道。 然后 我们怎么预防？ 对，来做胃镜健康体检的人越来越多了，逐年的早癌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 是。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现在还是中晚期的病人还是占多数， 还是多数。 所以我们说，中国跟日本的差距就差距在我们早癌的病人 太少， 早期发现的病人太少太少。那为什么日本人就有那么多早癌早期能发现呢？ 他们也是有这个构成，也经过这么一个构成过来的。跟我们呢，现在发现我们日本人为什么刚才就周老师讲的，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好呢？他主要的话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早期的筛查， 早期筛查 比较好做的。第二个呢，他们胃镜呢普及率很高。 什么叫胃镜普及率很高？ 就是说他们乡村医院的这个卫生院也有胃镜。 都能做。 都能做。我们呢胃镜还是一个好的胃镜，进口的都要100多万，可能好多医院都买不起。 我们现在进口的这些内镜其实都是日本产的， 对，奥林帕斯， 对， 他们都是强项，是吧？ 是。 第三个呢，他们这个对，就是说 HP 的，就是说幽门螺杆菌的杀灭比较关注的， 嗯， 所以说主要的话就三方面，一个早查， 一个是早期筛查，早筛非常重要， 第二个胃镜的普及率很高， 嗯， 第三个就是说对幽门螺杆菌的治疗还是比较重视， 积极重视的， 对。 哪些人需要做胃癌筛查？ 这个我们现在那个行业的话，一般来说的话，你比如有些高危人群，那像比如家属、直系家属有那个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那我们这部分病人的话，我们建议可能早点来做一次胃镜或肠镜的检查。 叶主任的意思是，高危人群你是一定要来做筛查的。 对，早点来。 那再跟我们说一下，哪些是胃癌的高危人群？ 那我们比如呢，就刚才前面说的，比如直系家属有那个消化道肿瘤病史的，比如那以前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比如还有一些以前之亡，比如胃溃疡过的病史的，还有嘛就是以前胃溃疡穿孔这种做过胃大部切除的，还有一些那些那个比如恶性贫血的一些贫血的病人。那我们也这种高危人群的话也是需要来做内镜筛查的。 嗯， 那还有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健康人群里面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话主张40周岁以上的，就是你起来从来没有症状的，我们也你从来没做过胃镜或是内镜检查的，也建议你来进行一次检查。 嗯， 这样的话有利于发现一些问题。 40岁以上，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胃镜、肠镜的，也建议 来 去做一次 健康体检。 嗯，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口基数那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导致现在我们这个消化科的医生、肛肠外科医生做胃肠镜的，就是天天脱班。 对， 现在大家主动体检这个意识、健康意识增强了。我们经常在节目说，40岁以上，如果你没有做过一次胃肠镜的，还是建议去做一次。这个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早筛查吧。 对对对，刚才周老师也讲到了，就是说，因为40岁以上的人，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个基数太大了。 对， 曾经日本也是个样子，他们现在每年他省人数啊，这个就是筛查的病人达到人口的1%，大概在12.7%、12.5%左右。 嗯， 每年1500万的量。 嗯， 那我们呢？我们国家呢？这个基数更大。但是这个不可能做到，要把这整个要筛查，我们现有的消化科医生大概要60年才能搞定。 嗯，这基本上是比较难完成 的。说我们也是高危的人群， 所以说高危人 群我们 建议他 去做筛查，在有限资源里下，把高危的人群 对对 筛查 先筛一遍， 对对， 高危人群非常重要，要去做筛查。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那刚才叶主任讲到了高危人群40岁以上的，有高发地区的人， 高发地区，咱宁波属于高发地区。 宁波是全国里向一个高发地区。 咱们宁波为什么胃癌是高发地区啊？ 我们作为宁波人，靠海边，喜欢吃腌制的、吃咸的， 哦、 是吧？这个生活习惯还是 咸蟹好吃啊， 好吃好吃，但是风险还是有的 啊、哦。咱宁波居然是胃癌的高发区， 高发地区。尤其我们像我们宁波地区的象山，这个我们宁波地区可能最高的还是凤凰。 哦，咦？怎么是凤化呢？ 凤化有那 凤化其实 也 有一边靠海的， 另外一边靠山的。他们闲置的腌制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哎呀，像那个 羊 尾笋啊， 笋的这个也，他们好多是羊尾笋做腌制以后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咸的盐的含量高的，也是对我们胃癌是、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我们凤化的听众特别多，凤化的听众一听，哎呦。但是也不要害怕， 对 对, 对， 所以说要你生活习惯要改变。 他们凤凰人民医院这个早年的筛查做的应该很好，我跟他们做过广告 啊， 他们曾经考在我们中就国家卫生部表彰的， 他们也非常的重视早筛。 哎，就是题外话啊，我们就说我们宁波市是一个城市早诊早治项目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已经搞了大概6-7年，7-8年了。 对对对， 所以全国里向搞得比较好的，我们也曾经得奖过的。那么凤凰呢，我们把因为当时我们在宁波市区搞，最后我们把整个推开到整个宁波大市区，曾经凤凰 做得很好， 也是一个单位。 您说的是凤凰人民医院是吧？我知道溪口医院 这个早癌的筛查做得也挺 好。 好 好，这个就奉化地区做的都还可以。 嗯，早筛，我们高危人群的早筛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对。 好，这些高危人群要做到早点去筛查。那么怎么筛呢？做什么呀？我们到医院去做什么？ 关键还是内镜。 还是比如 说还是内就是内镜的哎内镜的诊断跟、就是活检， 也就是说胃就是做胃镜，肠就是做肠镜。 对， 我们今天那就是说做个胃镜是吧？ 哎， 做胃镜之前大家又要就是说很焦虑，我是做麻醉胃镜还是做普通胃镜呢？听说普通胃镜特别特别难受。 我们一会儿主任是专门做内镜的，哎，听听他。 我们听这个叶华主任怎么说、我们选普通内镜胃肠镜啊，还是选麻醉胃肠镜呢？ 那从我们的内镜的这个诊断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建议做普通胃镜，因为 做麻醉的是吧？ 麻醉的，因为其实它这个所谓的无痛麻醉胃镜啊、它这个药呢，其实对人体基本上没伤害的。 大家啊，最怕的，听说做了麻醉胃镜，我要记忆力差啦、影响智力啦。 其实没影响， 不会。 对，我们有没有这个事情也咨询过麻醉医师的专业人士、其实他们说是没影响，因为我本人也自己做过，好像觉得没影响。 两位专家做过没有？陈主任，您自己做过没有？ 我也做过。 您做的是普通还是麻醉？ 我当时还是普通的。 您这么硬核的做普通的，您觉得还能耐受吗？ 基本上可以， 可以的哈， 时间比较短嘛，就是的，还是都。 再加上你找的内镜的给您做的专家，谁给你做？医院给你做的？ 那个我找了， 很早啊， 很早 啊。那你找的这个给您做胃镜的专家，那肯定是做的非常好的了，对吧？所以你觉得能耐受？ 大部分都可以。 叶华主任，你是为什么做这个胃镜啊？ 我自己有点不舒服嘛。 去 检查一个总放心一点了。 您是选择的普通还是麻醉、 我普通也做过，无痛也做过、所以我 你就有比较了。 所以我觉得是，那从我们自己 你过来人普通做过麻醉做过，您还是建议选择麻醉胃镜，无痛舒服哈。 对，如果你从我们自己给别人做的这种那感觉，除非是你配合的很好。 对 对, 对， 就一起念讲起来，你肯定是无痛好。 对、 对，那就是我们如果要看得仔细，一定要做无痛。 如果是想让医生帮您胃里边 看 得特别 仔细 的 话，一定做无痛。 一定做无痛，为什么？ 因为你反应大了以后啊，胃张不开，看不清楚。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就是我受不了啦，医生 也 会呀。 对，而且时间看得 少， 那医生这个时候就草草收场了。 对， 可能就漏过了一些病灶了。 对，小的病灶可能会有遗漏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消化内科还有胃肠外科的专家都建议，能做麻醉无痛的，我们还是选择麻醉胃镜。而且大家担心的说智力受影响，其实不会， 不会，不会。 我们上次有你们第二医院资深的麻醉医生啊，做内镜就是他管的那些麻醉医生，邓主任，邓延峰主任，他来说了，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就是做内镜的这个麻醉药品叫丙泊芬，他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发明。 对， 为什么说是革命性的？就是说非常的安全， 对， 代谢很快。 我跟你讲一个就是例子，美国的杰克逊， 就是那个唱歌的 Michael Jackson、 那个就是、对，他是上瘾的。 哦， 他在家里自己用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一点没事是吧？ 他最后其实因为这个药品上瘾了。 对， 那你说到美国的歌手，我跟你说，美国的总统拜登 啊， 前段时间，到了具体几月几号我不记得， 他也 做了个肠镜， 做肠镜，他把做肠镜这段时间，因为他要做麻醉，把那个核导弹的按钮的那个权力交给副总统哈尔斯了， 对， 就是把这个总统的权力都交出来，就是为了要做一个麻醉肠镜。 对， 所以日本其实像这些欧美发达国家，他们做内镜基本上选择的还是麻醉胃肠镜，麻醉胃镜。 只要你身体 能够 允许就建议做无痛。 这个是要我们的麻醉医生评 估 的、 评估，具体评估 不是说有的还是不适合，有禁忌症的啊。 对对， 这个麻醉医生会评估。 是， 所以我们的消化科医生还有今天两位胃肠外科的专家都说，如果能选择，我们还是选择麻醉胃镜吧，因为能够检查得很清楚。 是的。 好，那么接下来就做胃镜啦。麻醉胃镜的话，每每睡一觉醒啦。啊，我也做过，我前段时间刚好做过，我做选择做这个麻醉胃肠镜的。那么接下来就要等报告了，等报告。其实做胃镜有两份报告的。 对 对。 一份是胃镜的 就内镜观察的 观察的 报 告， 还有一个 一份是 活检 的报告， 病理报告， 病理报告。有的人他不知道，哎，他当时拿到了这个胃镜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就走了。 对， 病理报告他不来拿。 这种情况还蛮常见， 还蛮常见。那么你们多交代一下叶医生，多交代一下。 实际上 他 们 每个报告下面 都会有 写在那边 啊，说一个星期之后再来拿。 对，他没好好看， 他没看，他也忘了。所以我之前有个朋友说，那我说你的病理报告呢？啊，还有另外一份报告去拿了。那么在两份报告当中，特别是病理报告当中，就会出现一些高频词。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问题， 胃镜报告中出现哪些词应该引起重视？ 看了胃镜报告了，两份拿起来，出现哪些词应该引起重视呢？ 主要的话还是一个病理活检报告， 嗯， 比如一些那个低级别内瘤变啊，高级 低级别瘤变，高级别瘤变， 内瘤变，还有不典型增生啊，异型增生，这些专业的名词的话，一定要引起注意 啊， 一定要到专科那个 要去复查， 仔细复查，甚至要进一步的评估 啊， 也不要错过一些那个疾病，早期的疾病。 好。 您最关心的健康问题是什么？ FM92 上午10点至11点，名医来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宁波本土的全民健康讲堂，您关心的医疗与健康问题全在这里了。 好，欢迎继续收听周月正在直播带来的华美健康之声专栏。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国科大华美医院，也就是宁波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的两位专家，一位是胃肠外科的主任陈平陈主任，陈主任现在也是宁波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的主委，那另外一位是国科大华美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叶华。两位专家好。 陈老师好。 陈老师好。 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啊， 胃镜报告中出现哪些词应该引起重视？ 我来回忆一下刚刚叶主任说的，低级别内瘤变， 对对，高级别内瘤变，不典型， 异型增生， 不典型增生， 不典型增生，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这些其实是一个病理学的一些专业名词， 嗯， 因为这些报告其实是胃镜的，其实刚才说的一个第二份报告，就是胃镜的活检报告里面出现的一些字眼。 对， 那如果出现这些字眼的话，就代表你的胃黏膜的一些那个在那个病理显微镜下面细胞的出现了异型性，特别像高级别内瘤变这样的部分病人，其实我们可能可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癌变了， 哦， 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癌了。所以说出现这些字眼的话，一定要引起注意，一定要到医院的专科再进一步的检查评估， 一定要再去复查一下， 对对对， 让专科的医生帮你 再 评估一下， 仔细的评估一下 该怎么治疗，这些需要治疗了吗？ 那就是要根据第一次胃镜的情况， 嗯， 甚至我们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这部分病人的话，我们现在内镜的话就需要进行，可能要进行那种筛查早癌的可能性了，比如要进行放大胃镜， 哦， 我们现在 还有放大胃镜， 对对， 嗯， 放大胃镜的话我们现在就我们叫经查，就是这个胃镜我们可以放大， 嗯， 比普通的高清要倍数很多，我们可以放大100倍， 哇，看得更清楚， 对，相当于一个中倍的显微镜在里面看， 哦， 那仔细再评估一下， 嗯，我们这些胃镜放大内镜也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了， 对， 都是那种奥林巴斯百万级别的这些机器啊， 是 啊，对，那么这些高频词就应该引起重视，一定要去做复查， 对，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下， 嗯，那我们是去先去消化内科还是 那我们 胃 肠外科消化科都可以， 嗯，都可以， 都可以 啊，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专科去检查，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病理报告上也会有的， 幽门螺旋杆菌跟胃癌有关联吗？到底杀还是不杀？ 这是病理报告上的词吧，就是最后一项 HP， 对对对， 有的人是减，有的人是加， 嗯， 如果 HP 减的话，那就恭喜你， 阴性 幽门螺杆菌你没有被感染， 对， 如果 HP 就是幽门螺杆菌加号的话，就你是阳性感染了， 感染， 嗯， 好，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跟胃癌有没有关联？到底杀还是不杀？ 这个要杀，有关联， 有关联。 现在无论从国内的那个共识、专家共识和指南， 嗯， 或是全球的这个共识来说的话，国际上的共识来说， 那个杀幽门螺杆菌能降低胃癌的发病率。 哦，好，叶主任，我再问您一下，幽门螺杆菌跟胃癌的确是有关联的，是吗？ 北京时间10:30，选择宁波，就是选择未来。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勇往直前，创造未来。 防控新冠疫情，宁波疾控号召市民六还要：口罩还要科学戴，双手还要勤清洗，室内还要常通风，社交距离还要留，场所规定还要守，健康心态还要有。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那区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1楼。 周年庆全场聚会，云南文山3区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1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全场购物满10000元送长白山10年新鲜人参一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再送500元消费券。 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1楼，8730-0370，8730-0370。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还属恒逸广场3楼。 关联在哪里？ 一级致癌因素。 是一级致癌因素。 这个已经明确的。 这明确的。 已经是明确。那能不能这么问，有幽门螺杆菌就会有胃癌？不一定。 那不一定，不能说 、哎、因为我们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人群比例太高了，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群都有 HP 是阳性的，但不意味着你感染了就一定会得胃癌， 发病率会高。 但是反过来说，胃癌的人 大概就有1%几， 哦，只有1% 左右的人可能是。 那反过来说，你看你们天天跟胃癌打交道，这些病人，胃癌的病人大多有 HP 阳性吗？ 大多数有， 大多数还是有的，大多还是有幽门螺杆菌的。胃癌的病人大多是携带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对， 所以我们说，现在国际上已经有共识了，就是说，肯定了幽门螺杆菌是 直接相关性。 直接相关， 一级致癌因素， 一级致癌因 素。 所以就是说，你还是要杀呀。 一定杀。 但为什么社会上流传就说没有症状就不杀呢？ 一定杀，因为 一定要杀。 持续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造成胃黏膜的萎缩、 哦， 因为萎缩到一定的程度，比如你感染了几十年以后，它萎缩的面积越来越大了，以后你可能癌变的几率会增加了。 哦， 所以说一定最好是在这个我们叫萎缩之前，你把年纪越轻的时候把它杀掉，那可能以后这个萎缩会被阻碍，那所以你以后发生癌变的几率会低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每年都有体检，都有吹气实验，如果真的是有这个 HP 阳性的话，幽门螺杆菌你是阳性感染了，越年轻你早点杀获益越大。 是的，是的， 当然了，你年纪大了，我们也建议你根除。 对， 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跟这个胃癌有关联的。 对 对, 对。 可是我们这儿关于幽门螺杆菌，我们听有好多的问题，两位专家解答一下，好吧？ 好的。 因为感染的这个人群实在是太多太广泛了，我们这儿有一位听友，他就说他非常的烦恼，他说他曾经感染过，但是已经根除了。他有好朋友，有三个好朋友，他们检查出来也做了胃肠镜，检查出来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是阳性的，就是被感染了。那么几个好朋友嘛，经常在一起约饭，一起吃饭啊，他现在就非常的纠结了，他说我都不敢跟他们吃饭了，这可怎么办？我叫他们杀，他们说不杀，这怎么办，叶主任？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业内的话也是这样子啊，成年人发泄的话一定杀， 一定杀， 一定要杀。 嗯， 然后杀完的话，其实成年人杀掉，只要根治杀除了以后啊，再感染的几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只要稍微适当注意一下就 可以。哦，那就是说这个已经杀 了，普通的吃饭一般来说 不会被感染， 感染几率还是很少的。 那还是有点怕的哦，那还是公筷吧，咱文明公筷。 人家日本人他有这个 因为这个楼杆菌他们也还是很注意的。我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早癌发生的、就是高了，就是啊、他们这个杀这一块。第二个呢，他们这个在杀的基础上还是一个生活方式， 对 对, 对， 就是说分餐制，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另外呢，你这个使用的餐具啊什么消毒哎，很要紧。 公筷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叶主任，我这儿又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听友说，就是每年体检那吹气是吧？吹气这个报告上有数字，一个朋友说，他说是80多，他旁边那个朋友就说你这个不要杀，还有一个朋友说是有200多，但是他说没症状也不想去杀。 这个吹气这个报告值的话，只要大于那个我们的参考数字都是阳性，不管数字高低。都是阳性， 都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都是感染的幽门螺杆菌，只是可能数字有些人几百上千的人，可能他的个炎症那个我们的感染的细菌可能指数会更高一点，但是这部分人都是阳性，其实都建议杀。 幽门螺杆菌跟胃癌是有关联的，是一级 致癌因素。 如果你有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一个字儿杀。 杀， 杀的话我们可以到 消化科， 消化内科找专家啊。我们现在用的是4联疗法， 对， 这个很厉害的， 对， 这个根除率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耐药的人也挺多的， 耐药也挺多啊， 挺多的。 那还是要按照医生的 4联疗法 严格服药， 希望到专科的医院去啊，专业的医院去啊，该去到专科的医生，不要自己吃， 容易 你吃的不正规， 对， 就容易耐药。 你还容易耐药，你下次杀 就 比较 难 了。所以如果发现幽门螺杆菌，第一建议杀，第二到正规医院的消化科找专家。 对， 我们用的是4联疗法，你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吃药， 对， 不然可能你杀不掉。 因为这吃药的时间比较长嘛，它有2周嘛， 对， 有好多病人吃了一半就不吃了，这个东西反而比不杀还差。 有的人他可能服药期间也会有一些副反应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问一下专科医生该怎么办，他会有一些副反应， 有的人会有 、对， 但是 你坚持一下，过半个月，其实就吃半个月， 对， 坚持一下，吃2周， 对， 吃2周， 坚持一下，那根除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 好。 早中晚期胃癌如何治疗呢？ 那好吧，还是会发现一些胃镜报告一出来，还是会发现一些有的是胃癌。 对， 那胃癌一般胃镜报告怎么写呀？ 它是明确的跟你写上，跟你明确写上了，就是 啊， 腺癌啊什么。 哎呀，这个拿到这个报告真的是，早中晚胃癌怎么治疗呢？ 胃癌里像我们刚才讲到了啊，周老师也讲，就是早中晚，早期的病人呢，我们还是根据就是说胃癌的胃镜的情况，临床分期呢，我们叫做临床分期很要紧。真正早期的有一部分病人是通过内镜可以治疗的，有一部分病人呢需要我们外科干预的。这里向呢，我们就是要比较专业的，需要我们专科医生去分析它 、 哪一些病人是涉及于我们内科治理，哪一些病人涉及于我们 外 科治疗的， 就是说有一部分病人特别幸运的话，他可以在内镜之下 对很早期的我们像黏膜内的啊，就是黏膜下早SME 的病人啊，涉及于我们这个内科治疗的。 那就是说像叶主任，您平常就是做这内镜之下， 对， 我们可以治疗这个早癌，早癌是吧？ 对。 我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就找我了，说他爸爸，然后发现了，后来一看是早癌， 对， 那就在内镜之下剥离了。 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保留胃的功能。 对，你就不切除胃嘛？ 对， 就剥离一层胃黏膜是吧？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就特别幸运的。所以就是说你做一个胃镜，有的人特别幸运，那就发现了早癌， 对， 内镜之下剥离，不切胃，不伤胃功能，这是最幸运的胃癌病人了。 对， 但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 因为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中晚期 一发现就是中晚期。 因为从70%-80%的人都是我们进展期的胃癌嘛。进展期胃癌呢，需要我们应该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的一个综合性治疗。 对，手术治疗 为 主 的一个 综 合 治疗，也就是说能手术的我们先手术、 哎、 那这个手术就是说先要切掉可能大部分的胃，或者说有的是切掉全胃的、 根据病灶的位置不同、 哎， 可能切掉胃还，这个只是一部分，还要你们说的淋巴结要 清 扫。 哎，跟我们就是胃癌， 根 这个我们哎、专业讲起来，我们就是胃癌的根治术。 嗯， 根治术里像包括就是淋巴的清扫。 嗯， 哎， 那做了手术还没有完成， 那手术只能说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 对， 哎，还需要我们 后期 的一些。辅助的治疗，我们讲化疗啊、这是 靶向。 那么有晚期的病人呢，可能啊需要我们靶向治疗还是免疫治疗等等。就是说我们早期的病人主要的呢，是我们现在啊以外科的一个手术以后包功能为主，因为这种病人长期能生存，我们呢在胃癌根治的基础上，功能尽可能保留，保功能的治疗。 您说的功能是什么？ 像我们有些位置，像贲门啊、幽门啊，这些位置呢，可以有时候早年的病人呢，也可以把它保留下来，保功能治疗。那么第二个呢，对一些进展期胃癌呢，刚才讲到就是以手术治疗一个标准的就根治是为主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像我们像手术前的一个为手术去化疗啊，而是手术后的一个辅助治疗啊，哎，晚期的病人呢，我们只要以化疗为主的，配合一个靶向、免疫，包括一些固性的治疗。 早中晚治疗方案不一样， 不一样， 各有侧重。 对对。 但是如果是能够早期发现，该有多好啊！ 对。有一个资料，最近的日本人的资料，就说早癌的一期的病人啊，早癌的病人，他们国家、有98.1% 这么高啊 治疗的，但是我们国内也不差，我们也90%几，95%左右也有。那么二期的病人呢，大概在66.4%个嘛左右。他们这个最近数据，三期病人呢就是比较差了，47.3%。各位，四期病人呢更差了，五年生存率大概只有7.7%。 哎呀，所以就说你越晚生存率就越低呀。 对， 还是说到一个早筛查、 早发现 是有多么的重要。也说到第一个问题，日本的治愈率80%，中国40%，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陈主任说了三点：早筛查，还有一个。胃镜 普及 你要 去做， 第三个、你发现了幽门 螺 杆菌 要 你要去杀呀。 对对对， 好， 医保这个就支付啊、一个早癌的病人跟一个晚，就是说进展期胃癌的病人，他们是大概费用啊差不多要1:7左右、 是， 就是 胃癌病人为什么要定期随访，随访哪些项目， 手术之后只是一个步骤，接下来还有一些综合的治疗，还有就是你们经常说你要来随访哦， 对， 你下次什么时候来随访？随访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肿瘤病人都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就是复发或者 转 移，转 移、 只不过早期病人这个复发跟转移力比较低，进展期像我们胃癌里像进展期病人啊，这那我们讲的就是晚期、中晚期的病人啊，这种复发转移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随访。在我们胃癌里向是很重要，很 重 要。过去我们这块呢做的比较少，那么现在呢，在最近几年以后呢，这个国家也重视了，老百姓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个随访上面呢越来越重视。 国家呀，包括你们医疗机构越来越重视，有各种方法去追踪这些病人，不来的一个电话。 我们现在有通过 AI 技术啊，什么、 还有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啊，你把它就是这种病人就是我们就数据库呢，建立数据库，建立数据库了，数据库以后再你这种病人就是定期的叫你来， 对对对， 来随访。 哎呀，我们这些肿瘤病人一定要定期随访。为什么定期随访呢？就是要避免你 复 发和转移。 对， 如果你定期来了，你真的发现了啊，有复发有转移，那你及时的处理呀、不至于就是你已经复发已经好多年，转移了全身转移了，哎呀，这样的病人其实也挺多的。 对， 嗯， 胃癌病人一定要定期随访，肿瘤病人其实都需要， 都一样， 其实疾病都需要定期随访， 哎， 嗯，因为肿瘤它又不一样，它有复发，它有转移，所以一定要定期的随访。有不随访的病人吗？ 有， 也有， 有，我们的要求上面讲，像早期胃癌可以半年来一次 啊，半年， 哎，假如说进展期胃癌啊，我们就说中晚期的病种病人呢， 三个月 来一次，哎，那么三年以后 啊， 可以半年来一次， 对对对， 哎， 是， 哎，五年以后。那么可以更加可以一年 听医生的， 哎，对， 什么时候随访， 对， 你就要排除万难，不要说我 忙啊，在五年以内随访很重要， 对，五年之内随访特别 重要， 重要， 特别重要 啊，医生说什么时候随访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说忙，不要说我要照顾孩子， 怕，关键是怕， 关键是怕，是吧，哎呦，有这种心理因素啊， 对，就有些肿瘤病人他就觉得不发现不检查没发现没关系 哦，鸵鸟心理， 对， 当然这种心理我们很能够理解， 是的， 但是你还是勇敢了一点，要去复 查，嗯， 国科大华美医院在治疗胃癌方面有哪些优势 啊？说到这个，两位老师这个表情都是很傲娇的了，说说你们在治疗胃癌方面有哪些优势，为什么病人要去找你们呢？ 这个的话，我们呢中心的我们外科胃肠外科的中心呢，主要是也是我们宁波市的那个重点学科，那个主要的那亚专业，然后也是我们的肿瘤镇控中心，我们医院是，然后也是那个肿瘤的那个防治办中心， 对对对， 然后这些中心都在我们医院，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是我们那个科室和消化科一起承担了那个消化道肿瘤城市，就刚才对早诊早治的早筛查的 这个 国家级项目， 对对对， 这那个陈主任刚才前面也说了，我们那个学科带头人，我们陈主任也是肿瘤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带来我们整个团队在胃癌治疗方面呢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经验， 嗯， 确实，所以说我们因为从2013年开始就承担了这个国家级的城市早癌筛查的这个项目，然后呢， 嗯嗯， 一直以来呢工作也比较那个，刚开始我们是在城市市区里面了， 嗯， 现在推广 全大市， 我们这方面工作也做了很多，也是得到了卫生部的表扬， 嗯， 优秀单位，所以说早期筛查，我们现在我们医院的早期筛查那发现率也逐年在增加， 嗯， 比例也比较高， 嗯， 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我们整个胃肠外科中心的话，就是以胃癌患者的话，我们有一套这个整个体系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进展期胃啊、早期胃啊、晚期胃啊这些，我们都是按照这种规范化、 嗯、 个体化、 嗯、 还有精准化的一体化的治疗模式。那就前面我们陈主任说了，特别早期的我们可以在内镜下切、 嗯嗯、 或是内镜下切不干净，我们还可以在腹腔镜下，中期的人也可以在腹腔镜下，我、 嗯、 那晚期的，对于晚期的这部分半楼患者，我们也不要叫患者放弃，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个多学科的讨论， 综合的治疗， 对、 嗯、 联合放疗科、 对对对、 肿瘤内科、病理科、放射科 MDT 啊， 对对，进行一个多学科的讨论，来制定一个完整的这个治疗方案。 嗯， 所以说我们中心，我们自己科这个对以前说是口头说这个我们效果好，那我们也是这两年我们自己科也是回顾分析了我们过去几年、 嗯、 十年的左右的一些病例，我们把一些我们科进行那个我们医院的啊，主要我们科为主胃癌的病人的话，这个手术的患者的话， 嗯， 这我们进行了认真的随访， 嗯， 随访的话，这部分病人的话，我们发现我在我们医院我们科治疗的这些部分胃癌病人呢，其实他的预后还是跟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国内先进水平的、省内的先进水平，所以我们总体来说，我们成熟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话， 嗯嗯、 其实我们胃癌在治疗方面的话，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省内先进和国内先进的水平。 达到了省内以及国内 先进的 水平， 嗯、 这火车跑得快， 对， 全靠车头带。 曾经我们一个下面一个医生啊，他总结了大概970几例的啊、 嗯、 病例，我们自己的。 对、 哎、 我们还是要用数据说话。 哎、最后呢、 嗯， 他们发现我们这个五年生存率，我记得是 多少？ 他是那个总的五年生存，就是手术的病例啊， 嗯嗯、 总的五年无瘤手术，我们叫无瘤没复发的病例的话， 嗯、 有72. 六，这个是总的那个。嗯、如果是跟那个，那他当然这五年里面，他还有其他疾病相关死掉的。 嗯 嗯, 嗯。 如果是光肿瘤相关的，五年无瘤生存率的话，达到了75.4%。 啊，这个数据是很高的，是吧？ 对，就光手术这个，我们手术根治术后这个病人。 另外呢，我们这一组数据里面啊，我们早年的病人也挺高的。 哦、 我刚才讲的，我们全国水平大概在15%左右、 嗯， 像上海做的比较好，20几、 嗯。 我们曾经我统计过了，大概是2018年、2019年这个里面、嗯，这两年里面，我们曾经我自己统计过了，那个是有28%，手术病人里面啊，有早年的病人有28%、 哦， 所以说这早年病人高了。那么你整的治疗效果就是上来了。 对对对， 哎、 也就是通过陈主任你们团队的这个努力， 哎、 我们早诊早治这个比例也高了。 对，这个 治愈率也高了。 这个呢，不单单是我们团队啊、 嗯， 整个医院的一个氛围，就是说 对对 我们应该城市早诊。刚才叶主任讲到了城市早诊早治项目以后啊，对我们医生的发现早癌的能力。 嗯 是明显提高了， 对， 哎，早癌发现他，过去可能你这个不认识他， 嗯， 哎，现在呢，发现的能力也提高了。第、 嗯嗯、 另外呢，老百姓这个来看的人啊，也自觉了， 嗯， 干嘛？再加上我们在早癌的治疗的水平也在提高、 嗯。那么说一下两位专家，你们的专家门诊时间吧。 哎、我的时间是 陈平主任， 哎、礼拜二下午， 嗯， 胃肠外科门诊， 嗯， 哎，那么礼拜三上午呢是外科专家。礼拜三下午呢是名医门诊 哦，好，叶华主任， 我是那个周二上午胃肠疝外科专家门诊， 胃肠疝 疝气 啊，可以去找您。好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预约两位专家的号，一位是陈平主任，一位是叶华主任，都是咱们老百姓说的二院啊，宁波市第二医院华美医院。我们接下来花两分钟的时间说说， 竹笋鲜美，患有胃病的人不宜多吃吗？ 我是挺喜欢吃笋的、 啊、 像熊猫。 这个笋啊，因为也是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东西啊，尤其新鲜的时候 好吃。油焖笋。 哎，这样里面营养成分也比较高的，还有蛋白质啊，又是氨基酸、 嗯、 还有更多的呢是纤维。 嗯， 纤维的含量比较高。纤维含量高呢，又是对胃有讲起来呢，我们这个压力就是大了、 哦、 哎， 就比较难消化， 难消化，因为它这个纤维呢是粗纤维为主的， 嗯、 需要我们这个胃里向呢磨的时间就比较多了。 嗯、 假如说胃里向原来有合并有，假如说 溃疡 啊，这是胃炎不好的， 嗯、 啊这个原来有基础疾病的人， 嗯、 再加上我们笋吃的比较多，那么这种人呢，经常要穿孔。 所以这个笋好吃，但是不能多吃，尤其是有这些这个胃部疾病的人， 嗯、对， 您就 不要太 贪吃了。 不要贪吃。 好的呀，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胃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胃癌，说到这个肿瘤，事实上跟之前这个心理环境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总说这个早筛查、早发现，整个的状况是越来越好了，比例是越来越高了。对胃癌来说也是这样。所以就说40岁以上的我们高危人群啊，两位老师都说了，建议去做一次内镜的筛查。 对对对， 早发现 是 早治疗多好啊。 你就是体检的人啊、 嗯、 我们各个单位都在体检、 嗯、对，如果体检的话你自己可以加一个胃镜啊，能够去做一下筛查啊，早发现，这是特别好的事情。 我们单位今年子宫也有 了啊。你们这个待遇提高了、 嗯、 没有做过的我们自己去做。好的，谢谢国科大华美医院胃肠外科的陈平主任、叶华主任，有需要去挂两位专家的号。好，谢谢你们，再见。 谢谢 啊，谢谢郑老师。 名医来了，健康一点通。痣可以彻底点掉吗？用激光好还是手术好？ 这个痣呢，其实说我刚才说了，一般呢3到6毫米之内的，我们比如说有些女孩子长在脸上，她觉得影响外观，她要求点激光，我们是可以做的、 嗯。 而且一般来说呢，绝大多数一次都可以点掉了。但是呢，有极个别的一次点不掉，因为什么？我们点痣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在做激光的时候，我们肉眼能见到的，它色素这个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痣细胞，它是最后的，它是无色素性的，这里你是看不见的，极个别的可能留下一些极少的这个痣细胞留下，它还会再长出来，但是这个占的非常少，可能 极少数如果就点完了还会再长出来、 嗯、 但是长出来比原来的痣也会小很多、嗯、也会浅很多、 嗯、 那么三个月以后再做第二次、 嗯、 也就没事了、 嗯、 那这样的比一次点很深、 嗯、 就是说要好疤痕要小。 嗯，好，激光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嗯，这个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激光以后呢，我们激光以后一个是呢，我们做的时候要严格消毒，就比如说表面要用消毒清洁消毒以后、 嗯、 我们无菌操作给它激光、嗯、做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喷这个无菌剂，就是说表面给它相当于喷一层这个无菌覆盖的这种敷料的这种制剂、 嗯、 喷完了以后呢就让它结痂，结痂了以后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能碰水和出汗、 哦、 就让它自然的结痂，结痂以后呢这个最为关键的就是让它这个结痂要自然脱落、 嗯、 为什么自然脱落，因为痣我们刚点以后它有一个小浅的坑、 嗯、 那么这个在结痂下面呢我们要让这个肉呢慢慢的给它哎让它填平、 嗯、 那么你这个结痂脱落的越晚让它越自然脱落、 嗯、 说明这个浅的这个坑呢它填的越平、 嗯、 将来这个越不容易留下疤痕、 嗯、 那么所以我们每次呢这个激光点痣完了以后都要严格告诉患者、 嗯、 第一个一定要严格就是防止感染，这一旦感染了以后这就麻烦了，就很容易留疤了，因为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嗯、 就不能一次愈合了、嗯、所以第一个要严格控制就是不能碰水不能出汗、 嗯、 就是要避免感染，这是第一个关口。 那就不要夏天去点， 对，最好是天稍微就凉快一点的时候点、 嗯、 那么第二夏天点也可以啊，那你家里条件好、嗯、空调房里待着就行了呀、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能抠、 哦、 就是这个结痂一定要让它自然脱落，尤其到后面比如说像十来天了这个痂有点松动了，有的人就是去抠它了、 嗯、 或者有的不注意把它刮掉、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般越到后面让患者越要特别注意把痂保护好、 嗯、 就实在你要觉得怕睡觉的时候把它不注意蹭掉、 嗯、 你就轻轻贴一个创可贴、 嗯、 就是让它越晚脱落越自然脱落越好、嗯、那么这是第二个特别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旦结痂就是脱落以后，就是它自然脱落以后还会的它流出来的是嫩肉，就长出来是嫩肉、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严格的避光、 哦、 因为毕竟这种嫩肉它对紫外线的这个耐受程度是差的、 嗯、 容易紫外线照留下色素沉着、 嗯、 所以说这个激光就是自然愈合以后呢一定要严格避光，最好是两三个月，这样的话它就是再用点去疤的一些膏呀或者去疤的一些药物、 啊、 这样的话两三个月以后闭光下来基本上不会留什么疤痕，只要严格按照我们要求去做、 嗯、 那么就效果非常好。 名医来了，健康一点通。 嗯， 人人都适合吃膏方吗？ 嗯，膏方呢其实它是药物不是食物，所以说既然是药物呢在临床上有表现或者有可能出现阴阳不平衡的时候呢才需要调理。 嗯， 比如说膏方不是说人人都需要吃，那哪些人不需要吃呢？我们首先要看人体的体质。 嗯， 在中医里边呢就说是按照中医理论分为九种人体的体质，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有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很多种。 嗯， 但是其中有一种呢叫平和质，就是平和的体质。平和的体质呢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体质，就人体气血阴阳啊都属于一种健康的状况。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讲不需要吃膏方，只需要健康养生。比方说大雪季节冬天我们注意保暖， 嗯， 适当锻炼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不是说人人都需要吃膏方。 嗯，小孩能吃膏方吗？ 小孩的话如果是看他体质吧，如果是我们中医辩证还是看他体质，如果是平和质的话增长也很好消化也很好，那可能就不需要膏方的。但是如果有些小孩他有生长比别的小孩偏慢一些，比方他在班里怎么来评估他长个的高低或快慢呢？你就看他在班里站坐第几排，如果在坐中间或者偏后的位置，那一般来讲他的身高没问题。如果坐到第一排啊，身高偏矮一点或者消化又不好，这样的话可以采用膏方来调理。 啊，膏方很多人可以吃，但也不是说人人都需要吃或者是人人都可以吃，还是要辨证施治。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